沉浸在你怀里面，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，我醉了，我已被

青春的活力，我的心。

亲和母亲，勤劳善良又本分，养我长大不容易，历尽万苦和艰辛，好饭过尽我的碗，好

快把心门由你推开，就这样现在，汗水那时的手绢，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，就这样爱着你，用生命回报你的信赖，一句青春的誓言。将多年的睡梦叫醒我们啊，生命回报你的心